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他受名师指点，技艺高超，称得起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在从事相声艺术的这些年头里，走南闯北，不知道为多少人带去了欢笑。他既是深入连队为战士官兵送去笑声的快乐使者，又是让外国友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相声大使。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依旧是在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展开，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到各地演出的故事。1965年，魏文亮和相声名家冯宝华搭档参加中央慰问团赴云南、贵州、四川为部队慰问演出。到昆明以后，队伍开始分向了各个慰问点，而其中重点慰问的地方是一个叫黑井子的隧道工地，慰问那里的铁道工兵。这次慰问演出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根据当地部队的情况随时创编新节目演出，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魏文亮都要先了解当地部队的先进事迹，然后再写进自己的相声里。虽然这样的即时创作很辛苦，但是他的心里却永远是甜的。能去慰问可爱的战士们，魏文亮感到非常的自豪。除了创作一些即时性的作品以外，他还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就是学唱各类戏曲，让许多战士听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戏。下面呢，先来欣赏魏文亮、冯宝华合说的一段相声《学唱刘巧》。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接着相声呢，您那听 来 啊， 采访 没见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不是 啊， 来呀，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哎 啊， 谈坐，不是 啊，你外边溜达吧你？ 怎么了这是？ 你什么毛病啊你？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嗯， 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啊，是他这不左溜吗？这不是 啊？这个唱还有佐料啊？ 开玩笑， 千万别玩笑。 冯同志， 您同志，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是啊， 啊对了， 爱好者 啊，最爱研究啊。 哦，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哇， 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哪瞧人啊？ 啊， 告诉你说吧， 嗯，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哇，都可以。 尤其对于曲艺上， 嗯， 颇有研究。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 哎呀， 我有个名字。 哦，您名字叫 教授啊。 啊，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哦，教授 啊，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不大 啊，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哎呀呵， 没叫人抻脸短过。 哦，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多新鲜。 是唱满能唱出来， 就能唱。 你看，哎， 啊， 我们这也有乐器。 什么乐器？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数来宝的。 行啊， 行啊。 哎，会打吗？ 咱两下你听听。 啊， 让你抻脸短了。 嗯， 听着。 哎，行。行啊，这把 跟来花点儿。 嗯，能唱吗？ 唱，你听见？ 好，你唱。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牛带花，惊败了他的不败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惊败你那不败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了个要败要败，真要败那个败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呀？ 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这个谁不会唱啊？ 啊 啊，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呀？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了吗？ 啊，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 好。这得串联上了。 哎，你不是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刘巧的词儿 啊， 数来宝的调。 是啊， 听着。 哎，你唱一唱。 哎，这刘巧要饭呢，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巧儿，我采桑叶来阳谈，谈多了讲儿能卖钱，回不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也还有两下子呀？这两调就行了。 怎么着？ 曲艺范围太广了。 您说吧，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河南坠子 啊， 不但能唱， 对，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哦，好，你再唱一唱吧。 日末那个昏沦黑了天呐，家家户户啊户都把那个门来关呐。 那倒是不错呀， 多新鲜！ 没让您唱这个， 唱什么？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河南坠子这调。 哦，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对了， 听着 啊，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来阳台，餐桌讲儿闹卖钱呐，悔不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京剧 啊， 也是刘巧的词儿。 对， 京剧的味儿 啊。 听着， 由你唱吧。 巧儿，我采桑叶。 我这拦不住你吗？ 拦不住你掐嘴干嘛？ 您这是刘巧了吗？ 刘巧的舅舅，这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按青衣？按哪出？ 哎，就按苏三起劲。 苏三 啊，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听着啊， 嗯， 唱刘巧的词啊。 对呀、 啊，巧儿我采桑叶来。餐餐子钱儿能买钱，悔不该婚事有福报办到城府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怎么样？ 行啊。 对于那个北方的剧种原定你能唱？ 您说吧。 每天你听吗？ 嗯， 南方的剧种行吗？ 南方什么 越剧？ 越剧 啊。好、哦、好、哦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哎， 越剧的味儿。 对呀、啊，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词句字也得要改。 字还改什么呀？ 啊，南阳残就不能说残了。 哦，这残说 得说词。 哦，南方字 能卖钱呢， 是 能卖词。 啊、 哦， 可以啊， 听着， 哎，你唱吧。 前儿我才上一来呀，才来路丁儿能卖词，为么没有用？ 你嘴里含着青果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魏文亮这么多年无数次的慰问演出当中，有许多让他感动而落泪的经历。1979年，魏文亮和搭档孟祥光赴广西慰问边防军战士，下到连队演出时，一个叫李小刚的班长特别喜欢魏文亮的相声。魏文亮和孟祥光结束表演以后，他一直跟在后头依依不舍。魏文亮看到他这么喜欢相声，就跟他约定三天后再来给战士们说相声。然而三天以后，当魏文亮和孟祥光再来到那个连队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听完了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相声《不同的爱好》，我们再接着聊。 笑一笑少一少， 愁一愁白了头， 哎， 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都爱欣赏相声。 对，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得要具备很多的条件。 说相声具备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脑筋要聪明。 哦，脑子快。 从小的时候收学员就得知道这孩子长大了脑筋聪明不聪明。 我向您请教请教。 您说吧。 我们团呢，准备收几个学员， 哎， 要想看看这孩子们脑筋聪明不聪明 啊。 那您说看哪儿呢？哎， 看这孩子脑袋这两边。 那这两边叫什么呀？ 这叫灵觉骨。 哦，灵觉骨。 你私下里想人想事很自然，都冒这会儿。 是吗？ 你不信咱俩尝尝呀。 还可以表演表演呢。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啊。 马路碰见面了，好几年没见过。 哦， 您突然跟我打招呼， 嗯， 我想不起您是谁，但是我还要想一想。您看我冒哪个？ 看表演表演。 来来，谢谢。 我这演出去， 我转悠转悠。当个 烂蛋。哎，老魏，你干什么去？ 你谁呀？ 你连我全不认识了。 哎呦，我看您可真面熟，怎么想不起来了？您说我眼拙，我得好好想一想。 对， 这是谁来着？您瞅这脑子，哎呀，这是，哦，孟祥光啊！ 嘿，他想起来了。 你猫这儿就好看。 那如果说不猫这儿 啊， 猫别的部位可以吗？ 你要换个地方就纯得很。 我看不见得。 你不相信？ 再表演表演。 来来，试试。嗯， 我这演出去， 我转悠转悠，当个烂蛋 哩。哎，老魏，你干什么去？ 你谁呀？ 你连我全不认识。 哎呦，我看您可真面熟 啊！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你说我眼拙，我得好好想一想。 对， 这是谁来着？您瞅这人，哎呀，谁呀？这是，哦，孟祥光啊！ 啊，把我甩屁股盖去了。 您看哪位马路响人猫这儿啊？ 他没有猫这儿。 哎，所以全猫这儿吗？ 那这有什么特征呢？ 当然有了，这孩子比两边高出一块来，这孩子准聪明。 哦，这两边高，这孩子就聪明。 灵觉骨。 那我们孩子这儿高呢？ 那就不叫灵觉骨了。 哎，那叫什么呀？ 梆子头。 我林觉骨，你搬个头干什么呀？ 人说了半天这儿高，你们孩子这儿高。也别说你们孩子这儿高也有好处啊。 哎，那有什么好处啊？ 下雨就甭打雨伞了都。 啊，我这是房檐啊，开玩笑。 这是笑谈 啊。 那所以说脑筋要聪明。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口齿要伶俐。 哦， 嗓音要好听。 是 最主要的，从小对相声要喜爱 爱好。 不爱好您不要强迫。 怎么呢？ 强迫也学不好， 他不能专心致志。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这各有所好嘛。 有这么一句话呀。 什么话呀？ 好听书的不看戏。 嗯， 好打扑克的不下象棋。 是。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对。 好吃橘子不吃橘子皮。 哎，废话，有吃橘子光吃皮儿的吗？ 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这爱好不同。 您就拿我来说吧。 那你爱好什么呀？ 我 爱好什么呀？说呀。 我 我他是什么毛病啊？我疼了你嘀咕什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嘛。 他不好意思说不说？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对，我 啊，我你倒说呀。 我呀，我最爱看这个搞对象的 啊。他也懂得害臊了，你这么大个怎么爱看这个？ 您别误会，没别的意思。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个相声演员 啊， 我要体验生活， 搜集材料，好搞创作。 哦，他为了写相声。 哎， 所以我走在马路上 啊， 我只要看见有一对搞对象的， 哎，那怎么样啊？ 我就在后边跟着。 我，你跟着？ 跟着？ 不是你跟着干什么？ 我听听他们说的这是什么呀？ 不，那你听得见吗？ 听不见 啊！ 俩人说话的声音太小了。 哦， 走在马路说话都这样。 那什么样？哎呀，哎呀，等等等等，你就别比划了， 我着急呀！ 啊， 我跟他近一点吗？ 啊，对， 听不见，再近一点，还听不见。 嗯， 有一次我跟他太近了。这个女同志回头说了一句话，把我给吓跑了。 哎，她说了什么呀？ 别跟着啊，没有钢板儿。 拿她当要小钱的了。 哎，我倒不在乎这个。 哼，她这人是皮的。 后来我一想，我太幼稚了。 怎么呢？ 你想啊，人家搞对象都得说这个悄悄话。 对，窃窃私语嘛。 怕让别人听见 啊， 搞对象没有大喊大叫的。 那她怎么大喊大叫啊？ 马路这边一个。 嗯。 马路那边一个， 对， 男的见女的喊， 那喊什么呀？ 喂，站住喽！我问问你爱我不爱呀？ 啊， 这女的也得喊呢。 女的喊什么呀？ 哎呀，我太爱你了！我也不爱你，我是土豆。 俩神经病， 有这样的？ 生活上没这样的。 嘿，所以我研究这么多日子了吗？ 啊， 我总结了一个经验问题。 那你有什么经验呢？ 凡是这个搞对象的， 嗯， 他都必须是一男一女。 哎，你多新鲜的，他俩男的怎么搞？ 我是说这个一男一女呀、 他们选择的都这么般配， 一定是般配合适。 对， 你从个头来讲吧， 啊， 男的要是一米八， 哦， 女的一米七， 好， 哼，嘿，相差无几， 嗯， 走道好看。 是吗？ 尤其要跨着走道精神。 哦， 走在马路上，来喜欢， 嘿，真是落落大方。 走着走着，就看这女的把这脑袋往男的肩膀这么一搭， 哎，这是干什么呀？ 走累了。 哦，他要歇会儿。 您再看这男的把这大手往女的腰部这一扶， 我这是干什么呢？ 给告诉他了，走你的吧，我不累我。 啊？咱这屋还不累呢，哦，别走了，这全拉胯了。 你看这胯的走道了吗？个头必须般配， 是吗？ 男的一米八， 女的一米七。 哦， 男的一米七， 女的一米六。 嗯，相差无几，胯出来好看。 哦， 个头相差悬殊，千万别胯着了。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那么您认为呢？ 我认为个头相差悬殊。 嗯。 照样能跨， 照样能跨着。 对， 男的两米三 啊， 女的一米四， 嚯， 俩人还商量了。 那商量什么呀？ 咱俩出去跨着走行不行啊？ 跨就跨着呗，嘿，走。 你再看这女的，慢点走，你怎么回事你？ 我你这盘干子， 你不是说好看吗？ 你说是男同志个高 啊？ 女同志个低不好看， 不好看。 如果说女同志个高， 嗯， 男同志个低，那就没问题了， 嘿嘿，那就更难看了。 这不见得吧？ 女的两米三四 啊， 男的一米四五 啊， 俩人甭跨着，领着就出来了， 领着。 哎，早晚，我看你，快点 儿。走在马路上，知道是搞对象的， 哎呀，是不知道的呢？ 领着孩子买菜去了， 我有你这样说话的。 太夸张了， 对， 个头相差这么悬殊，也不可能搞在一起。 也别说啊，他在这方面 还确实有点研究。 我最近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体验生活的地方。 那你说什么地方好啊？ 公园呢？ 哎，公园是个好地方 啊，景色优美 啊， 树木成行， 对， 喷泉如涌， 嗯， 一对对青年男女亲亲密密，窃窃私语， 不是多幸福啊！ 当时我是一股激情涌上心头， 嗯， 我想起了一首歌。 那你想起了什么歌呢？ 我从公园走啊，景色看不够，五彩喷泉如潮涌，歌声伴水流，微微清风拂面过，公园里边青悠悠啊，青悠啊悠悠，漫步朝前走。 这地方多好啊， 越往那里边走，我偷偷地用目瞅。 那你瞅什么呀？ 搞对象的实在多，什么模样全都有。 这多新鲜呢！ 亮灯底下看不见，你往煤灯地方瞅啊，对对哟，情侣四条腿一个头啊。 哎，这四条腿一个头啊， 他那个头砸怀里了，这不是。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不同的爱好。当魏文亮和孟祥光三天后再次来到那个连队的时候，却一直没有看到班长李小刚。最后在营房附近，他们看到了一座新坟，坟前一块简易的木牌上写着李小刚烈士永垂不朽。魏文亮和孟祥光一下子愣了。当魏文亮听战士们说牺牲前李小刚还念叨着要听他的相声，魏文亮的眼睛湿润。他和孟祥光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从路边采了一些野花敬献到了烈士的墓前，并郑重其事地对着墓碑说起了相声。两个人是边说边流泪，当时在场的所有战士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直到现在，魏文亮每每说起这件事儿，还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落泪。这就是生活的积淀吧。相信对相声演员来讲，这样的经历也会对他们今后的创作受益匪浅。好了，聊到这儿，我们上半段的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来听一听孙楠的《留什么给你》。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魏文亮是如何成为相声大使的故事的。稍后见。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像朝夕，梦如过千里，爱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渴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敢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是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我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梦如果决定爱就让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 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过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不停泊的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的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魏文亮不但用自己的风趣幽默给广大群众带去了欢乐，他还让中国的相声艺术走出了国门，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相声大师。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咱们今儿的旅行依然是欢乐笑语金门游，为您继续讲述金门相声名家魏文亮的故事。由于魏文亮的两个儿子都在澳大利亚，所以魏文亮经常往返于国内外，他每次都借探望儿子的机会向国外的朋友介绍中国传统的相声艺术，并通过自己的相声让国外的朋友了解中国，了解天津。1995年，魏文亮还率天津文化新闻代表团赴澳大利亚悉尼市参观访问。作为团长的魏文亮不但圆满地完成了演出任务，还结识了许多澳洲的新闻界人士和一些大企业家，并且成功地促成了澳大利亚一位银行家赴天津考察投资。从此人们都笑称他是一位开展相声外交的大使了。魏文亮出国演出往往都是以表演传统相声居多，特别是他表演的传统相声五坠子风格火旺，笑料频出，很受外国的朋友喜欢。下面呢，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五坠子。 这个相声啊 啊， 是曲艺里的一种。 对， 这个曲艺包括形式很多了， 都有什么呢？ 什么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烙亭大鼓，西河大鼓，单弦儿，河南坠子。 嗯，对对对， 哎，这个河南坠子很受大家的喜爱， 都爱听。 这个腔调非常的好听。 哎， 你要听背调唱腔， 啊， 最过瘾的。 啊，听谁呢？ 有一位老演员。 哪位呀？ 就是天津市曲艺团已故的老演员， 嗯， 叫程玉兰。 唱的背 最拿手的一段叫《小寡妇上坟》。 是啊， 哎呦，好哦， 啊， 真好哦。他唱到悲那点儿 啊啊， 不管你多硬的汉子 怎么样， 也得要痛哭流涕。 是啊， 有一次 啊， 我听程玉兰 啊啊 就唱这段《小寡妇上坟》， 就这段 听到最悲那点儿 啊， 就听前一排， 嗯， 有一位老大娘哇的一声就哭了。 哎呦，那赶紧劝劝呐！ 哭的这个惨喽， 嗯， 我得劝去， 就是 我哭坏了身子。 嗯， 我大娘啊，您别哭了，程玉兰唱的确实太好了， 对， 把您都给唱哭了。 嗯， 大娘说了句话，我也乐了。 大娘说什么呢？ 小伙子，你唱多好，我不知道。我 那您哭什么呢？ 我钱包丢了。 敢去哭钱包啊！ 哎，这笑谈啊，笑谈。程玉兰确实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 不，那也得分人 啊。 有的人呢，眼眶子浅 哦； 有的人就不哭 哦。 你看我就不哭， 你就不哭。 哎，说书唱戏，你还替古人担忧干嘛？我就不哭， 没哭过， 没哭过。 在什么情况下你也没哭过？ 什么事儿我都不哭。 哦、 我跟您这么说吧 啊， 我爸爸死，我都没哭。 你就这么敢？ 哎。 今天冲你说这句话， 怎么着？ 我今儿非被你唱哭了不可， 你 相信不相信？ 你把我气哭了， 我把你唱哭了。 你把程玉兰叫来都唱不哭我。 我今儿还就学程玉兰那段小寡妇上坟。 那咱们就听听这段吧。 啊， 可以啊。 你准得哭。 啊、我哭不了。 我学一学。 你学吧。 我连程玉兰上场都学一学啊。 啊啊！ 你给我帮一下忙。 怎么帮忙啊？ 摁一下电铃。 摁电铃。 啊， 摁电铃干嘛？ 那阵儿演出没有报幕员。 啊， 摁电铃，演员上场。 哦，摁电铃。 哎，对对。 哦。上场了，别等等 啊！ 你这干嘛这是？ 这给观众鞠躬致意， 鞠躬干嘛还非得这样呢？这 不知道您看看那个头型烫的怎么样？ 哦，主要是看看发型。 我们说相声鞠躬都这样， 也是看看发型， 让您看后脑勺秃不秃？ 哈，看看秃不秃干嘛呀？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儿，整一年。 四句白话诗， 是方才唱的，是梅花大鼓。 嗯， 这次将学徒换上来，为大家唱一段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 唱不好， 嗯， 唱好唱来，大家多多原谅。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哪段呢？ 唱一段小寡妇上坟。 咱们听听啊， 开始了， 开始了。别，您这干什么？这干什么？ 哎，这个河南坠子这个伴奏很简单，就一个坠子胡跟一个脚梆子， 两种乐器。 我今儿连把那个乐器都给您学一学啊， 两样一块儿学。 是啊， 咱们听听啊。咱听听啊， 把手绢掏出来， 这干嘛？ 准备擦眼泪。 嗯，不用不用，没事儿。 小那家人独坐房中叹气，热泪儿像断线珍珠往下滴呀、啊 不用不用，没事儿。 小那家人独坐房中叹气，热泪儿像断线珍珠往下滴呀、啊，狠心抚撇了努力了样式，奴家我是半夫，金杯成了挂具，羞了大大的头掐指算，到明天不多不少，整整无期，我这里带公婆上坟去，瞧见了我那丈夫新坟在哪里。小家人儿啊，哎，滴个隆咚，滴个隆咚，你这一死撇下了我，可怜我等，滴个隆咚，滴个隆咚，我这无儿无女，叫我怎样活下去呀、啊？ 怎么你也哭了？ 我钱包也丢了 啊！啊，你也哭钱包？ 就是啊，也别说啊，他是真悲， 悲太悲， 就是 这都属于文坠子 哦，这是文坠子。 对了，他有一种武坠子， 什么叫武坠子呀？ 文武带打的坠子。 哎，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这种坠子 啊， 失传80多年了。 哦，莫怪了， 你没赶上。 哦，您赶上了， 我也没赶上。 这不是废话吗？ 你别看我没赶上，啊、但是我会唱。 您会唱？ 哎， 今儿这么办啊？啊，欢迎魏先生给我们唱段《无坠》，怎么样？ 好、啊。来了，来了，今儿个，今儿个， 是， 我给大家学一学无坠的。 对， 不过我学无坠的，你也得给我帮忙。 那我还摁电铃。 不单单摁电铃， 干嘛？ 您给我伴奏， 伴奏 拉弦。 哎呦呦呦！您这两种乐器一块来的，我来 不 了。 我教你简单的， 简单的， 一听就会 啊。脏脏脏脏脏脏 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 啊！就这个， 来是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不这个吗？ 哎，还行啊，这还够聪明的啊！不过对是对了，就是声音太小一点，其实没劲， 没劲， 没劲，大点， 声音大点。 哎，对对对。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这行了吗？ 好像没吃饭似的， 还得大， 大点！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哎，对，比刚才好一点，不过再大点就更好了。 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脏啊！ 无坠子吧，再大点！ 脏脏脏脏这，我就这么大了，你再高高不上去了，这。 行了，那可以了， 就这样了。 哎，我给你来一凳子，你 干嘛？ 来凳， 不，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能站着。 哦，对对， 哎，对 啊， 对，那我得化化妆， 还化化妆， 我得包点头， 我还包头， 捯饬捯饬啊、哦！你看看，俗话说不捯饬不好看， 嗯， 捯饬出来您再看， 那就漂亮了， 更不人样了。 那捯饬干嘛呢？ 哎， 那这就开始了， 哎， 哦，这叫五坠子， 哎，五坠子， 看看，嗯，上了精神，我看看， 哎， 嗯。大热天还包头， 怎样？ 那得 五坠， 哦，这叫五坠子。 大褂往起， 干嘛还往大褂呢？ 哎，五坠子。 哦，五坠子。 哎，让您看着得精神。 哦， 哎，五坠就得这样。 嗯，您看看， 把袖子绑起来。 哎，干嘛还撸胳膊挽袖子？ 五坠子嘛。 哦，五坠子。 哎，得有上午的精神。 好，好，好。 来，下电铃。 嗯， 我上场。 按电铃。 五坠子开始。 开始了啊！ 来， 噔，开始了，这回。您这是五坠子，您这是武士道啊！啊， 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端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上来这四句满不挨着 啊，五坠子全不挨着， 五坠子还不挨着，好嘛， 四句提纲点八一不多表， 嗯。 不信学徒捉个牙僧，本瓜雕子横眉凶儿。 哼， 我给你唱一回坠子书。 坠子书， 会， 要开始了。 会， 你就注意， 我叫你呢。 你叫我什么呀？ 我叫你会， 我怎么办呢？ 你也回答会， 我也回答会。 哎， 可咱俩都会。 哎， 那好的呢？ 好的出口了。会 会， 把鞋子拉起来。 这就开始了， 咱们要唱一回坠子书，哦，嗨呀，那么了一摇，嗨呀，那么了一摇，嗨呀，那 脱下去， 怎么了？ 你唱你就唱你的吧，你打人干嘛你？ 没告诉你无坠子吗？ 我这就开火了， 那还等多呢？ 那我怎么办呢？ 拉弦儿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把弦儿把你收了吧！ 您您呐，您赶紧找别人，我来不了这个您了。 怎么 您这一惊一乍的，这受得了吗？这个啊？我以为又要打人了，我这是，您这什么词儿？这是 什么词儿？要罢了钱啊！ 要 什么叫要爸的钱呢？ 那阵说书场不卖票，打零钱，这要爸的钱。 那么第二句呢？ 书归的证啊， 这就开说了。 那是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要爸的钱，书要归了证，他管拉呀，我管唱啊，恁来管听。 咱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啊！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呢？ 哎、拉行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 我还没准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这不是废话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爱听文，爱听武，爱听甜了你就爱听中啊！爱听文的是我不会，爱听武的不学成，半文半武我唱不了啊，苦辣酸甜难也不中啊。 哎，你别唱了，你什么都不会，你唱了干嘛呢？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对了，打这开始往后听，可句句是废话。 为什么呢？ 离开废话，我没词儿。 不、哦，离开废话，您没词儿。 啊，对对对。 费先生，今天大大的卖回力气。 哦。 唱点废话吧。 拉弦吧，你。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这方才唱的本是相马转呢。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这方才唱的大家何人登？彪彪八爷叫罗成啊，彪彪八爷叫罗成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个罗八爷呀， 那个脏脏的脏啊， 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买不出了大厅的。 我刚才听这别扭，跟他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奔了大厅了，这什么辈儿这是？啊？ 什么？ 怎么弄哥俩呢？这什么辈儿？ 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啊？ 跟他爸罗成跟他爸爸老罗一 啊， 哥俩迈步奔了大厅。这像话吗？ 啊是啊，哥俩他爷俩呀，老罗一跟罗成的爷俩，怎么哥俩迈不出大厅了？ 就是啊， 是啊， 啊， 你说呀你， 我说呀， 啊， 这不是你唱的吗？ 我唱的， 啊、 不可能。 这个， 我这么大学，我能唱那声？ 你刚在这儿唱的， 不可能，我没唱那个。 你这谁大伙都听见了吧？ 谁听见了？ 大伙都听见了。 谁 听有听见了没有？ 有吗？ 你看说了吧？ 有 听见了。 谁说你啊？你听见了？ 听见了。 啊啊，是我说的。 嗯， 我说的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你这不打架吗？这不， 哎，你拉弦吧你。 我听了。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啊！ 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我全拉平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这个罗八爷爷， 那个当当当当啊！ 爷俩买开了八条腿。 爷俩一共四条腿。 听着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爷俩买开了八条腿，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 我的凑腿来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他们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这马怎么上去的？ 听着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他们的马，他怎么上的青阳？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当然要不开眼呢！ 我这什么毛病这是？ 他的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上去！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怎么回事？ 哎，五坠子嘛！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 什么毛病这是？ 他的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上去！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这怎么回事？ 哎，五坠子嘛！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2002年中秋，魏文亮又一次来到澳大利亚，举办了迎中秋献爱心相声文艺专场的慈善募捐活动。相声演员在国外举办相声专场，这是首例。在澳大利亚，人们非常热衷慈善， 听说中国相声表演艺术家来参加募捐活动，悉尼市的市长非常高兴，身着节日盛装亲自接见了魏文亮。整场演出持续两个多小时，魏文亮和张志宽表演的相声引得观众哄堂大笑。除了经常往来与澳大利亚表演相声，2006年7月，魏文亮更是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中国表演艺术学院讲学。为了表彰魏文亮在相声艺术方面的贡献，美中文化协会还向他颁发了艺术终身成就奖。可以说他的相声艺术不仅被中国相声迷们喜爱，也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们的一致认可。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孟祥光表演的相声小段《学京剧》。 我唱唱不好，要说论唱，那还得说是我们孟祥光同志。 哦，不敢这么说，您是夸奖。 尤其对于京剧是颇有研究。 哦，我是个小学生 啊， 跟同志们比我差得远。那跟您说呀， 您跟我比也差得远吧？ 跟你比呀、 啊， 你要敢张嘴，我都是哪出戏，你信吗？ 哦，说明你会的戏多。 哎， 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戏。 就是 有这把握。 太有把握了， 同志们做一个见证人 啊， 我一张嘴他就知哪出戏啊。 就是嘛， 注意了， 来吧。 哪出戏？ 虫子牙。 什么叫虫子牙呀？ 光张嘴呀、啊、 你不说的一张嘴吗？ 你说的不是唱戏，你得出音啊，你不出音我知哪出戏呀、啊、 你看看又出音了。又 就是 我得唱出音来 啊。牙疼，不是你这哼哼啊？ 你不说出音儿吗？ 你还得出字儿。 你看看，又出音儿又出字儿了又。 你能出音出字儿，我都是哪出戏？ 得出点字儿啊！ 对， 听这个，妇女们大雨在湖下接贫。 别唱了，别唱了，老掉牙了，打鱼杀家对不对呀、啊？ 你知道打鱼杀家不管，还老掉牙干嘛呀？ 我跟你说呀、 啊， 自打有黄花鱼那年起，就有这出戏。 有黄花鱼？ 哎， 哪年有的黄花鱼？ 他是那个， 他也不知道。 你多大岁数了？ 我40了。 嗯，40年了吧。 就别鼓掌了，就好、哦、小胖小 小胖小 拐弯抹角讽刺人，说我的黄花鱼。 我不是讽刺人 啊， 这出戏太老了，唱点新的。 那你听这个， 哎， 龙之凤年金黄尘呐、啊、 唱的不错、 啊、 打龙袍对不对啊？ 打龙袍也知道啊。 来呀， 听这个，叫张神 娘子满泽。 你谁呀、啊、你是？ 你唱红娘我配张生啊。 张生你不像。 那我像谁呀、啊、 你像花生。张生、 啊、我怎么花生啊？ 行，全知道啊。 我不是跟你说大话 啊， 你甭说我知道哪出戏。 嗯， 现在你唱上句，我敢说接下句。 哦，我要唱上句，你能接下句。 你肚子里全是气、 哦、都在这儿呢。 哎， 好嘞，听这个，宣召赤长方六炮刀枪哎呀，还有一口啊， 弦儿太矮了，唱得不舒服。 哎呀，他不舒服了啊， 赶紧上 班。好嘞，听这个，穿林海跨雪原去中，接这个， 笑喊呐嗓子有富裕对不对啊？ 还有富裕，听这个，要学那泰山顶上，接这个， 一起走干 我迈步，接这个， 错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相声小段《学京剧》。魏文亮不仅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传播相声艺术，他还把相声艺术的春风带到了欧罗巴大地。2007年，魏文亮曾经赴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讲学，受到了广泛赞扬。魏文亮自己曾感叹，每一次出国自己的体会都很深，他衷心的希望相声艺术可以成为传递友谊文化交流的一条欢乐的纽带。聊到这儿，本次旅行的时间也要到了，今后的旅行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讲述魏文亮和舞台上生活当中两位好搭档的故事。最后来欣赏一首满江演唱的歌曲《我们是朋友》。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今天我唱首歌给我的朋友，谈谈我们的过去和将来，要做的事情太多，有时会忘了联络，在每次相聚的时候，我总是为你唱着一首歌，放下你的忧愁，真情感动彼此拥有。我们是朋友，我的朋友，朋友，一起唱这首相聚的歌，像我的手为你加油。我们是朋友，我的朋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